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华素 推语 三 D 画新闻。 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今天我们是第二次啊， 对， 在 外访， 外访啊，好开心，终于走出了冷冰冰的逼仄的直播间。今天我们在非常美丽的这个中环的海旁，面对着无敌海景，那迎接一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贵宾谢哲青老师。 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哲青。 谢老师，我们应该怎么介绍？ 反正哲青老师跟我是校友。 啊、 哦，是我的学长， 是校友。 对，因为哲青老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过艺术史和考古。 哦、 对，我当时有学亚洲艺术， 还不赶快叫师兄、 哦、师兄好。 我们在前后就是可能时间有一点点差别， 对对 对, 对。但是我相信我们对生活、对艺术的看法是一致。 哲青老师真的是我的前辈，非常敬仰的前辈。 你看，主要是人家那成就，是吧？春雨呢，很早就背叛师门，没有，他现在是全职做媒体、做新闻。那哲青老师还是在，当然了，哲青老师很重要的一个身份也是媒体工作者。 对，因为在台湾的话，我有一个电视节目， 嗯， 然后还有一个广播节目。那目前为止，我现在手边还有两个节目在 operating， 一个是读书的节目， 哦， 然后就是七月开始录。然后大概是第四季的时候播、然后另外一个是行脚类节目，然后我 行脚类 就是旅游类的， 旅游类的，对，它是旅行类，旅行纪实。然后我自己担任制作人跟主持人，然后我也自己设计一些里面的脚本。 好厉害啊。 对啊，因为哲青老师有非常丰富的旅游经验， 对， 当过导游，以前当过登山的向导。其实我在英国的时候也考过导游证，其实欧米茄旅行集团。 对，我们大家都这样子、啊。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做很多工作是好事。 嗯， 因为孔子说过嘛，吾少也见故多能鄙视。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经验。你说你一开始出社会如果赚非常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有时候因为台湾人现在我们最常在讲自己就是穷的只剩下钱。 嗯、 哦，就是当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但你生活缺乏了感悟跟体验，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希望，所以我觉得像春雨这样很好，什么工作都去做。 没有没有。 但是春雨，你看哲青老师，人家在台湾哈，应该这么说吧，积累知名度，就或者说最开始被大家熟识的是因为艺术和考古和历史这方面的专长， 对， 是吧？ 但是你看哲青老师有这么多身份，他一直把自己定义成是文史工作者、这点我很钦佩的。 台湾这个文史工作者到底 是什么样的东西，对不对？ 对， 因为如果这样想，文史工作者跟性工作者 我们还真没想到这一步。 那我简单的讲，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它最简化定义，因为说很多人会用虚名去夸大自己，就是说我是历史学家，为什么？我觉得那就是假的，因为家是你要成为一家之言的时候，你的言谈、你的思想对人家有影响，而且大家能够敬仰你，他能够把你当做一个标杆，说你才称为一家嘛。那太多人讲说自己是个文学家什么，我觉得那都太浮夸了。那实际上我一直在做文学跟历史的研究，然后透过这样的研究跟理解，然后我在台湾办了很多的讲座，然后还有在自己的节目里面会设计一些东西，将这些东西呢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在台湾办的讲座基本上都是免费的，就免费的、就我开放让所有的人来参加，是你报名就 好了，相当于是个艺术文化普及的教育。 对对对对，那我们讲不同的东西，我们透过例如说我们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我们讲法国的巴洛克，我们讲印象派，那我们讲20世纪的日本美术，我们讲舞台剧，我们讲音乐，然后他们来，就我告诉你这些事情的原因是让你知道说生活中有许多的美好，你可能在求学在工作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你现在来认识它也来得及。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开始你慢慢的接触它，它其实对你的生活或许不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你会了解到原来你生活中有一种美是你一直都没有看见它。 哎，我发现你们学过艺术的人哈，有的时候看问题起来就是有一些的共通点。我知道春雨他也会，因为毕竟学过， 我们太浪漫 了，他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是浪漫的那种， 对， 很美好的一些想象。那像我们这种很敬仰艺术但从来都是门外汉，都你看热闹你都比较难的这些个普通网友吧，你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很好奇的地方。因为我看在您的书里面也讲到嘛， 你说你小的时候做学生时代就对这些艺术非常的感兴趣，但是真正是去专业的去学，它还是经历过一个过程，是吧？ 嗯， 我就特别想知道我怎么样才能够从业余真的是走向专业，或者从一个看热闹的人走向稍微是懂那么点门道的，您是怎么走上那条路的？ 我其实我认为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业余的，一定都是的嘛。我们不可能说十岁就是专业的嘛。那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兴趣最重要。 嗯， 那兴趣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透过阅读、透过网络是没有办法培养兴趣的，因为它是浮光掠影的那些片段的资讯。 嗯， 那阅读它会给你一个完整的氛围。一本书里面，即使它是《红楼梦》，它可以完整的捕捉到那个康雍乾盛世的末日余晖。你可以感受到那种感受，对不对？那你读《西游记》的时候，你可以读到那个在万历年间前后的那种社会的那种氛围，即使它是一个神怪小说。所以我觉得阅读是一个很特别的。那通过阅读，我们理解这个社会氛围之后，然后我们慢慢的去理解，就是说我想要里面知道什么。艺术品也是一样。那我因为我们念的是艺术史，就像我像春雨一样，所以我们理解它，并不是说它是谁做的，它多少钱。而是我们想要知道他的故事是什么，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以我自己来讲，我最喜欢的是故事，我很好奇的是这些人到底他读了什么，他做了什么，他的社会是什么。那艺术品之所以出色跟伟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作品跳脱他的时代，即使我们跨过100年、200年、500年后来看，我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棒，就是这么单纯。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会先从故事去切入，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你不仅仅是在艺术哈，你可以在文学、在音乐上面都可以。前几天我在来香港之前，那我在台湾办了一场演讲，是跟台湾的 NSO 国家交响乐团来合作的，那讲的是一部歌剧叫《费戴里欧》。那其实有一半的人来，他是完全没有听过这部歌剧，他连名字都没听过。 对， 怎么办？费戴里欧，他其实就是贝多芬写的唯一的一部歌剧。 嗯， 那但是这部歌剧我要怎么讲？很简单，我透过绘画，我透过同一个时代的戈雅，我透过托纳哦，叫 T N W 托纳，他是一个英国的画家。那我透过文学作品，我去告诉你说他的氛围是什么，就带大家跑去买票。当然他是我们到时候也是要促销 NSO 的票房嘛。可是重点在于，就是说在他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部歌剧，到他有兴趣，他想要了解，不仅仅是歌剧，不仅仅是其他的东西。所以艺术这件事是非常特别的，它可以带动你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这是我们的， 就是说首先你可能得有这种好奇心。 对， 然后呢，如果说 对各种事情都很感兴趣， 就是 不过你 可以从故事入手。 对，但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特别汗颜，因为就是为什么你说我也是这个艺术史可能是踏进去一只脚的，但其实完全没有， 我跟哲青老师差距那么大，是吧？ 对对，不是，是我真的觉得我是撑不上，因为可能我真的有很多东西我都很感兴趣，我都去试了，但很多时候我真的还真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都是试到一半。但你就感觉哲青老师他也试了很多东西，但他就很清楚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最后就坚持了很多自己剩下来的东西，就变成自己想要的了。所以我就特别好奇，就哲青老师，当你有这么多兴趣的时候，你是怎么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真正可能想要的东西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就是其实我一直想要理解的是，我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这样的出发点里面，我们开始理解世界。那我的方法一开始很单纯，就透过阅读嘛，读书是最好的方法。 嗯， 然后后来才透过旅行去接触不同的世界，接触不同的陌生。那从这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读到很多东西，但是一开始它都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资讯而已。那我们要透过生活去慢慢去理解它，去感悟它，去体验它。那就像我举个例子，春雨为什么他现在没有约，是因为可能你还需要时间，你这个时间是慢慢的会酝酿，就像发酵一样，可能酵母种下去的。但是酒既然要酿成酒，对不对？你如果你是 Lafite 的话，结构期没有25年的话，你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酒。 对， 它是需要时间的。对， 哎，我看哲青老师写的这几本书哈，我尤其是对于这本《走在梦想的路上》，就是一看跟他在电视方面的这些塑造的形象，我感觉还是有反差的。 对，很大。 就是你如果光看电视方面 呈现出来的阅历非常的丰富，现在已经去过90多个国家， 对，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拿到考古和艺术的双硕士，我会觉得啊，这应该是什么样背景的人才可以有这么丰富的经历 旅行经历。 你首先得有钱吧，你得去伦敦大学念个两年书，至少得攒个， 对啊，走遍90多个国家， 90多个国家你得有旅费吧。 对， 但是我一看这书原来才知道，哦，其实哲青老师一路成长起来是非常不容易，甚至可以说从小可能家里就是在贫困的常年的这个状态当中，他说他去旅行最初的这个初衷是因为愤怒想要离开家，但是我更加意外的是，就按别人可能觉得这是我不太愿意提及的，我家庭非常灰暗的历史，我不想说。但是哲青老师非常的坦诚，他把这些家里的历史和包括自己心里的一些挣扎，全部都写出来，那种坦诚我觉得好意外。 其实也没有全部都写出来， 当然有些父母之间到底吵什么这个我发现好几次您都不说说下去。 对，因为我先这样讲哈，就是当然我能够开诚布公的部分我都跟家人沟通过了，并不是说哎，我自己顾自己的，只要自己开心我就自己顾，其实没这一回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跟家里很多冲突，我简单的这样讲好了，我的母亲她是在精神上是有困扰的，所以我从小到大看到他自杀的次数，旁人难以想象的。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在一种被死亡笼罩的阴影，不是我自己，而是我母亲。因为我母亲是一个罪恶感很容易放大的人，她认为小孩子犯了错，她就觉得她没有把孩子教好，她就会自杀。但是她每次都很幸运的幸存下来，但是她会用这种方法来虐待她的先生，然后来教育她的孩子。所以我们很怕犯错，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精神压力非常的大。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离开家的原因。我们家我有两个弟弟，我们两个弟弟后来在我们成长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都急着想要离开家，因为这样的家给我们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当然我的母亲现在是她精神化是稳定，那我的父亲是个蓝领阶级，他就是一个建筑工人，他是个非常普通的建筑工人，那他因为要张罗生活的生计，他必须在台湾的各地在不同的工地里面去移动去跑，所以我父亲常不在家，那妈妈她带三个儿子，她压力非常的大。也就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跟我的父亲之间有一种陌生，那我跟我的母亲之间有一种不谅解，有一种冲突存在。当你成长过程里面，你会想，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为什么你要这样对自己？那这个方法会一开始会让我急得想离开家，一离开就十几二十年，而且并不是完全不回家，而是说我就是我尽可能不要回家。在那个离开的过程里面，我体会到其实我恨的，我用恨这个字太强烈，就是我害怕的，我讨厌的其实不是父母亲，而是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宽容的去面对他们。所以当我过了很多年之后，或许是成熟了，或许是老练于江湖了，我开始觉得说其实我对家里是有责任的。所以这才是为什么我后来你回归到家庭的原因哦。那当然就是在念书这件事情的话，我生长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台湾对于1970年代到90年代，它其实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土地，它是充满机会的。我或许出生在一个不是那么富裕的家庭，但是我出生在一个充满机会的社会里面，所以你只要够努力都可以争取到，这是我自己的信念这样。所以当然我当年我出去的时候，我跟银行借了非常多的钱，那我刚好也碰到了就是银行的信用扩张的年代。但是这个信用扩张会让你出去念书，每一个人都很容易带到一笔钱出国去念书，问题是你回来之后你必须要背负这样子的债务，这个债务就拖垮了我接下来的人生。对，所以为什么我后来会去做导游，我会从事旅游业，然后去做很多，其实跟这也有关系，这有关系。对，所以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年轻做了决定的时候是有冲动，但是你必须要花很长的时间来背负这样子的后果。好，那当然就是推我向前的，除了离开家的动力之外，当然还有我的兴趣。我对真理跟真相，我也有这种渴求。放在历史上也好，放在艺术上也好，其实我对美这件事情是还好。对，但是我就觉得这有很多不同的力量将我往前带。 我看到您在书里写的对于家庭的描述，当初有一个场景其实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就是您在这个印度的恒河边上看到一个印度的家庭，他的祖母要去世了，然后他全家人都在那儿等着，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知道祖母什么时候才会去世，但是他们的家庭依然很融洽的就在那儿坚守。我感觉那种对家的那种 幸福和美满的那种描述，很多时候是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缺乏的。 其实我在那在印度里面哦，在那一趟的在那三个月的停留里面，我第一次理解到其实我是渴求家庭的。那包括了在恒河畔，在瓦拉纳西，然后陪着那个房子叫垂死之家，许多人在那边等死，那我陪着他们在那边，陪着无论是老奶奶呀，或者我还有陪着其他的人，然后就是看着他们目送自己的亲人从活的然后到最后一口气，然后到火化。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就是我们人生或许会经历过亲友的死别生离，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参与过这么多人的。然后在那里面，我看到家庭互相温暖信守的力量，其实是我渴望的。我在我那个家庭长大里面，其实我还看不到，所以我渴望那样子。我其实但是年轻的时候认为自己我什么都可以，我只要出去，我在哪里都可以活下来，对，我可以很坚强的一个人走下去。实际上你后来发现，其实你内心有一块空虚是没有办法被填补，那就是对家庭的渴望。我不相信每一个人，就是即使在成长过程里面，你对你的父母亲还是有一种依恋，这种依恋并不是依赖，而是我们渴望他的爱。所以在那里面我慢慢理解到这件事情。后来在故事里面还写到我去了孟买， 对， 那孟买那时候住在达拉比，达拉比里面 贫民窟， 他都非常的，对，这个贫民窟的人都非常的贫穷，可是他们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其实妈妈做的是真的就是性服务，然后爸爸可能就是在孟买送便当或是捡垃圾或是洗衣服的，但是他晚上一定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去走，那样子的家庭是我从来没有过的。我觉得即使他再怎么贫穷，父母亲加起来一天赚不到5块钱美金，他们还会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再怎么样富裕的社会都没有办法弥补我们对爱的渴望。所以这是旅行让我唯一这是让我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情。 哎，我觉得真的是每个人对于旅行的意义理解的层次或者理解的面向都非常不同。有的人可能觉得 就是出去放松， 我出去是为了放松，是为了逃避当下，远离烦恼。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在旅程当中会发现，其实真正想要做的是回归。 对， 就像哲青老师说的，他在旅程当中找到了回家的路。 嗯， 那今天的暂定话新闻，大家听到这儿可能觉得，哎，平常我们都是关注新闻事件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有兴趣去关照，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不同各种各样的人，每个人的人生的道路或者说对于一些当下生活的看法都有着千差万别。 对， 如果我们能够很立体的或者如实的呈现出来，我觉得也非常的有意思。那刚才我们是简单的了解到这位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嘉宾谢哲青，他有很多重身份，那作为大家熟知的一个就是文史工作者，第二可能就是旅行家了，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去过90多个国家， 今天又旅行者 旅行者，非常资深的旅行者。那接下来他有其他的身份，比如说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一位节目主持人。 对， 那对于台湾的这些文化圈或者媒体圈，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了解，也很多的很希望去了解。我们先休息回来，等会儿继续听哲青老师跟我们讲讲他的人生和他看到的台湾的世界的故事。三立话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坏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谢哲青 继续在中环海旁 对， 听听 阳光美景， 阳光无敌海景，来听谢哲青老师跟我们讲讲他眼中的世界和台湾。 那说到旅行，当然现在几乎可以把它算得上是现在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对。 但是如果多去了解一下，会发现哲青老师的这个旅行经历非常特别。 嗯。 他其实很多时候是行了他身份的方便，是吧？他一个做导游，而且他励志，他小的时候就说我要去当领队，因为领队呢，我就可以免费的去 很多 的 地方。 这样的生活环境里面，我只能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就更特别了。 非常神奇， 他 海员证， 他混进那个船员的队伍当中，这个能跟我们讲讲吗？这 可以， 说不定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哎，听上去学习几招， 可以学习一下。但是呢，这个毕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旅行的方式哦。那我先讲一下，这是我1990年代的旅行方式，现在不一定现在可以用哦。为什么会开始会选择航海的方式来旅行？必须要讲到1990年代。当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在念大学的时候，那我在台湾的国家公园当做志工 志愿者。 那这样的志工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当外国的旅行者来台湾，他要去爬台湾的国家公园。因为台湾是以他国家公园是以高山闻名，包括了雪霸国家公园、玉山国家公园，然后后来还有在筹备当中的能高国家公园。那这些国家公园里面的它的山就是超过3000公尺以上，所以呢，当时我在国家公园就带高山之工，也是带外国去爬台湾的高山。那后来我认识一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一个旅行者，他就是坐船，坐散装货轮，然后坐游轮，坐各式各样的这个商船，然后旅行这样子来移动。然后后来我才发现说，世界上有一批这样的人，我不是独特的，而是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旅行。所以那时候他就让我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旅行，让我动心起念。后来几年之后，就是一个因缘机会，简单讲就是失恋了哈。这个故事其实讲起来很难为情，难为情原因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认识一个女孩子，那我跟她非常非常的好，那我一直以为我会娶她，结果没想到十年后，后来发现她原来是要跟别人了，所以后来呢，我非常的伤心。那时候我们一起存了一笔钱，就是哎，有结婚要买房子要干嘛，结果后来也没有。这笔钱后来我全部拿回来之后，我们存了一个户头，那 后来解掉的时候，我拿进去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还想说那我就离开台湾去做一些事情了，所以我就离开了，我就出去旅行了。那旅行的话，就是大部分人会选择飞机，但我想说因为我想要用比较慢的速度来感受跟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走船吧。那当年那个故事让我记得，所以我就跑去，在台湾是这样做的，我们会先到公立的医院去办体检表，那你要有体检表，然后你拿着体检表还要带着300块台币到那个船员的那个工会去办那个船员证，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是正式船员了，在台湾很简单的。 对 对，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到当年的网络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在酒吧里面他会贴满各式，因为港口附近都有酒吧，就贴满各式各样的这个招募员的广告，然后就是这个什么这个船哪一个航段需要在船上需要一个服务生。其实我是做服务生，在船上做服务生，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那就是打杂的嘛，做清洁的，然后做打扫的，然后在餐厅里面做服务。因为船上面的餐厅是24小时在做，因为船是24小时在 operating 的，所以我就这样子，就一路从台湾慢慢花了1年3个月了，到最后到了巴拿马运河这样航程，然后一路从台湾向西，就像这样子。那这里面呢，一个特别地方就是，船进港口的时候，并不是每个船进到这个港的时候它都可以进去。我旅行的第一站其实是广州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哦，在那个年代，在我那1990年代，台湾的砂石是禁采的，是不能挖，所以台湾就向中国来买砂石，所以台湾的房子哦，其实都是中国的沙子跟土，这很特别的。所以我第一趟船是跟着中国的砂石船，从基隆港然后到广州港，然后再从广州港我又坐船来香港，然后香港我又去了澳门，我从澳门又去了越南的海防。有一些有时候到港口说我不能离开港口，只能在船上，所以那有一些是上了岸之后我又只有24小时、48小时，所以这不能算是正式的旅行经验。所以在印度被滞留，那是一个很特别，因为我在印度找不到船，没有船愿意收留我，对，然后就在那边流浪。那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方式。那我在船上面跟各国的人相处， 包括了有立志要回他们自己国家开餐厅的厨师，年轻厨师，他希望在船上面工作，然后说我只要做的菜任各国的都是好吃，我觉得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记得书里面还提到的身份是常青藤名校的一个毕业生，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就像这样子，在那样的旅程里面慢慢慢慢拓展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对，但那个理解其实是很片面的。那所以为什么我后来在走完这段旅程之后，我才仔细的想一想我应该要继续念书，所以我才回到台湾之后努力的工作，存了几年钱，然后跟银行借了钱才去英国，就是这样， 就是所谓的行万里路再读 万卷书。 但是现在有一种观点吧，就是说可能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还重要。 对， 就是书是死的，但现在个人的经验和感受可能会更加的宝贵。这个是我看那个高晓松他怎么说，他会觉得尤其是在大陆生长的年轻人，就是你更加需要多去世界看一看，就去别的地方看看别人是怎么样生活的，带回来的那个感受可能是更加有冲击力的。你不能老是看书本上可能是过时的。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过程是在旅行的过程中跟人交流，你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你会看到很多人生百态，吸收到很多不同的知识和营养。 其实在旅行这件事情很特别，就是如果用中国人的讲法，就是第一个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他说见山还是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是到中间这段期间的时候，以我自己来讲，我用百年孤寂，这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有句话，那个加西亚马凯茨在里面写一句话，就当世界很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名字，我们用手指去指，这句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踏入陌生跟未知的时候，其实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陌生的，都是无名的，你会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无助，因为你完全不认识这个世界。 对， 你这个时候才知道说读万卷书的重要。所以在中国古代的这种教育形式或者是思考模式里面，他认为或许你读了非常多东西，但是不如出去看一下。但是以现在来讲，旅行太方便了，当你去那么多地方看过之后， 可能也就照张相就完了，看了什么完全不知道， 而且你可能不理解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观光团看出去，哎，这是巴黎铁塔，啪啪啪，然后这里是凯旋门，啪啪啪，就走掉了。他不了解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花这么多的金钱来这里，只为了看他一眼。实际上，巴黎铁塔是工业革命一个最伟大成就之一，而且它是两个天才之间的比赛，埃菲尔跟爱迪生他们之间的心结，也是法国跟美国之间的这科学实力的较劲。他特别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那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有背后的因素要需要去挖掘。但是如果你没有透过阅读，你其实你不理解这些东西，对我们今天社会到底什么意义？所以读万卷书跟行万里路，我是认为同等的重要，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但是 说得好， 好像周青老师最后走上媒体圈是因为行了万里路，因为当时好像台湾有一个电视节目想要找一个去过南极的旅行者，刚好您就去过。 对，所以这个是很好笑的一件事，因为在台湾上电视哈。因为台湾因为媒体开放之后，就是我们一开始就100多台，你可以想想那就是一个泛滥哦，所以大家都想做节目。那当时呢，有一个新闻台做了一个节目，然后它是播出时间是晚上的10点到11点，那他一直都在做政论。那个年代刚好是台湾在反陈水扁的时候，当时我们整个的新闻氛围、媒体氛围就一面的在打陈水扁，所以大家对政治很反感。我说为什么我又要听陈水扁？我可以不要听这个东西吗？所以做政治的新闻节目一定收视率不好。就当时呢，这个节目就关键时刻，他就觉得说，我应该做一个不一样的。而且暑假，对台湾的媒体圈很特别，是寒暑假。这个媒体的收视率会完全的翻盘，你一直本来你可能过去都很好，进入暑假的时候你收视率就会完全不好，而且你不好之后你就会不好下去哦。所以寒暑假变成一个最主要的战场，就是我要争夺，就是重新洗牌这样子。所以想说，那我们来做一点不一样的，从旅行来切入吧。所以他们讲到说，哎，那天台湾有个新闻跟南极有关系，就是南极的臭氧又扩大了。他想说，那我们找一个人来聊一聊吧。他到处去打，找不到人。就后来呢，我的朋友打电话说：“哎哎哎，谢哲青，你有没有认识去过南极的人？” 我说有那个人就是我。然后说那你要不要来上节目，我说不要。我说为什么你不要，他说因为我在上那个节目之前的两个月我去上了一个很烂的节目。我说很烂没关系，那个节目讲就是说你什么职业最容易碰到鬼，答案是导游。那我就被莫名其妙， 什么节目啊， 就莫名其妙被抓去。然后就大家就讲就遇鬼的经验，你知道，那我就很郁闷的就在那边这样，所以我就发誓我再也不上电视了。但是因为我那个朋友打电话说拜托你要上，因为那个就少一个人，少一个人，说你就去了就去了。然后后来就是后来就讲南极这些，他就他拜托我去，我就跟他撸了很久，他想好吧那我就去吧，我就带我去南极的相片，还有一些装备。那电视上讲说这个东西到底什么用，然后南极的生活体验是什么，因为大家对南极很多迷思嘛，所以我们就讲一下。就那天收视率就从0.1就是没有人看的意思，从0.3，他觉得哦这个节目这个还不错这样子。后来隔天他打电话问我说哎谢志清，他说你昨天电视节目上有讲说地球上有三极，南极北极跟圣母峰，那、啊、你有去过圣母峰吗？我说我1997年98年我去爬过圣母峰，虽然我没有到顶，我只到7800而已。他说那你要不要来讲一下，好吧我就去了。那我就讲我在圣母峰的经验。就第三天他打电话过来，谢金我请问一下，你昨天在电视上讲说圣母峰有两条路线，南坡跟北坡，北坡从西藏进去，你有没有去过西藏？我说有，那我98年就是去西藏。他说那你要不要讲， 找到你算是找的人了。 那其实是很特别，是然后我就去西，我就我有去，我就讲。然后第一天打电话跟我说谢了亲，他说你昨天在讲西藏的时候，对不对？后来有提到一个古格王国的后藏，你对古格王国熟悉吗？我说我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做过那个特展，我是助理之一，所以我大概知道它是什么一回事。你要不要来跟我分享一下？我就去了。那第五天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谢了亲，我请问一下，说希特勒有派人去过西藏吗？我说有，1922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从威玛政府到纳粹德国都派人去过寻找雅利安人的祖先。我讲的故事，他说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就去这样。他是然后后来连续两个礼拜，我是讲是第一个礼拜和第二个礼拜，两个礼拜把我人生过去做了一个回顾。可是这一个很特别的点在于，我的人生过去做很多事情是我喜欢这么，我想要这么做，但是他为我的生活没有带来任何的益处。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没有用的，你出去旅行之后，除非你有平台去分享，否则它永远都是个人的回忆，就是个人的经验，它对你的社会、对你的工作，有时候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那时候只是我花很多钱去做我喜欢的事情，但是在那2007年的那个时候，他将我的人生的过去的20年经验提出来，在媒体上来分享。就在那两个礼拜，让台湾的观众注意到说，哎，有谢哲青这样一个人存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媒体开始注意到我有这个人。那是从那时候开始，我进入到媒体圈，从做嘉宾开始，后来慢慢主持自己的节目，一直到今天。 很多时候，人生的积累你都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但是有一天忽然来了，你就会发现全都有用。 哎，我还看很多资料说，您小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什么 难语症， 难语症是吧？现在无法想象，我还看了谢老师主持那个 WTO 姐妹花，它是个综艺节目，哎，这里面讲很多段子，要搞气氛呢。你又想象不到，他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文史学者，我是专注于艺术和历史的。这个我想，台湾的媒体圈也太厉害了，他怎么能把人的各个层面的潜质都给激发出来？不会觉得分裂吗？ 分裂其实一开始也会有了哈。那我先讲一下，就是当然就是，平常我在做的事情，在艺术讲座，然后这些东西我还是在做。但是在做这种综艺型、谈话型的节目，其实也很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们那些人讲的事情，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样的疑虑。主持人并不是要卖弄聪明的，主持人是要帮观众发出哇这一声的。其实很多事情我大概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样子，那对错我心里有答案，但是我们不能去讲。实际上就在台湾的电视媒体氛围里面，是在我要帮是真的吗？怎么可能？大家叫小 S 吧，小 S 就是小 S， 他跟我们圈内的人非常非常的熟，他是以个人朋友私交的身份，他去戳破你。但是我是站在观众这样子观，就想说你讲的是真的吗？对，我要把那个声音发出来。那发出来之后，对不对？他也会做这样的反应，就是我告诉你这是怎么样子。那有趣的地方就在这边，如果你只是跟着就是一唱一和这样，其实有时候节目还蛮无聊的。所以在台湾做的，而且我们台湾的电视节目几乎没有彩排，就直接就是开始，所以以 WTO 来讲，一天录4场，从早到晚， 我的天， 对，所以很辛苦的。但是就是这也是有趣的地方，在就是 它让我去面对不同的人。 嗯， 那回归来讲的话，其实难语症阅读障碍这件事情在我很小的时候对我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但是这件事情其实会透过阅读训练慢慢的克服，包括了说话，包括了就是读报纸。台湾有一个报纸在让大家学国语的普通话的，叫国语日报。那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是国小生在做的，我在大学的时候老师开给我的药方就是每天念报纸，念出声音来，就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件事情比较特别是，即使到了今天我还在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不是念的国语日报，我可能是念其他的书。至少我要念大概2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或长或短，让自己的口语能够稍微顺畅一点。 我自己的一个主观的印象，台湾它的一个媒体的文化，我印象当中一个就是说，它有些艺人他也身兼是主持人， 对， 他主持人可能 不光光是主持电视节目，还主持广播节目。那像有些学者，他本身也会开设很多节目，也是不光是电视，还有去广播。那就是这些个身份怎么样可以都是同时兼顾得了吗？再或者在您的这些经历里面，你有没有更喜欢说我其实喜欢广播要多过电视？ 其实对我来讲哦，广播跟电视是不一样的媒体，它也是不一样的舞台。那这两个舞台让我做不同的事情，一个是以声音来做诉求，一个是以影像来做呈现。为什么我会接下来会做自己做制作人的原因在于，就是我希望透过我的想象将我想要的影像跟理念传达出去。但平常的时候我的广播是比较严肃的，综合起来，但是每一个人不可能严肃每一面，那真是太辛苦了，所以我需要有轻松的一面，人性化的一面。所以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是我比较轻松跟这一面哦。那台湾的因为媒体很多，刚刚讲过，所以他大量的需要记者还有主持人在台湾，所以在台湾这方面的话，其实你说机会嘛，它其实还蛮多的，但是你能不能让市场把你留下来，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刚才樊叔你讲到，就是说有很多人，很多学者，很多艺人会见很多个，可是他也有可能在一夕之间手头上七八个节目一口气收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表现不好，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商业主导的一个环境，那你收视率收听率广告这个就买的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就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第一个我要兼顾到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东西，那第二个就是市场性也很重要。那我很幸运的是，我现在工作的电视台跟广播电台，他们对商业性，他就说反正谢德庆你喜欢做什么你自己去做，啊，不要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好了。 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事情？ 并不是政治，而是说你知道台湾有时候会用一些很离俗的方式。 离俗， 那例如说像有些主持人会特别用脏话 哦， 对，像或者是用一些比较低级的方式，低级趣味的东西来做节目，所以你只要不要这样，其实我不管你做什么。那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我的尺度还有我的空间伸展的舞台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在台湾比较没有政治正确的问题，这是比较 特 别的。 对，大陆主持人还得发证，没证还不能主持 一定保持政治正确，你别随便说把我党的坏话。 而且做了娱乐就一定不能再做新闻了。 哎，这个有硬性规定吗？没有， 没有硬性规定，但是一般台领导都会觉得你就是做娱乐的你不能来做新闻。 所以这个台湾的媒体文化真是在华语媒体独树一帜，是吧？你看我们在上大学那会儿，新闻系的老师他都会说，你们要是看真正的政论节目、政治节目，你们先看看台湾人怎么做的。当然我又觉得有一些的理解哈，比如说某些词汇或者某些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两岸理解起来很不一样。比如说名嘴这个概念， 是， 对， 名嘴要放在大陆这是个好词儿啊。 对，而且 你是名嘴啊，那一定是你某个台的著名主持人你才配得上这个称号。但是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名嘴这个词儿在台湾似乎不那么受人待见， 是 吧？是，这是为什么？ 在台湾它是有点贬义的，因为就某个程度上来讲，就是外界来看台湾的话，就是这些原来都是在报社或者他是新闻台的工作的记者，那这些记者可能他因为他的长相或他的口条非常的好，所以他也有机会上这些谈话型的节目。那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台湾媒体的一个沦落。为什么我讲沦落呢？因为台湾的电视台太多了，所以资源被分散了。资源分散的话，意思就是每一个节目的单集制作成本就下降了。那你下降之后，对不对？那我只能发一些人 来说说，来打打嘴炮，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些人他能言善道，他可以就用似是而非的这种理论去说服你， 嗯， 就变成这样子， 就是其实是没有什么公信力，是吧？ 所以就我们在看的话，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就是你的谈论，你的言论它必须是有责任感的。好、 嗯 哦、那就以台湾大部分的观点来讲，就是说现在国民党执政，然后大家都讲国民党好，那等到国民党执政末期的时候，国民党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感觉上政党要轮替了，大家都来捧民进党。民党要执政的时候，大家讲说好，大家对很多期望，过了中后期之后，大家开始攻击民党，为什么？我们知道政党又要轮替了。那你这样子你不能讲说哦，因为我们媒体是永远的在野党，实际上你可以检视他每一个人的说话，有时候有一些人的讲话的公信力是有待商榷的、 嗯、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民众对民嘴这件事情充满了疑虑，也充满了这种就是轻蔑的原因在这里、 嗯嗯、像我们大陆舆论场上说的这个公知， 对 吧？ 嗯，有点像 公知分子， 对， 就不管是不是你专业里面的事儿， 你 都可以掺和两句，你可以说，或专业，或不专业，或支持，或不支持，就是也不用负上什么样的责任，反倒是证明我在场，刷个存在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咱们媒体只会说一样口径的话，是吧？大家信不信，这也是另外一说。 所以这个两岸的媒体文化差异还是挺大的。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的是哈，刚才哲青老师也跟我们讲到，台湾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电视台，而且它是商业氛围、 嗯、 非常自由嘛。但是同一时间，你像在大陆，现在都是受到这种互联网媒体的冲击，叫做新媒体。 是， 你说像我们同龄人都不看电视了，说实在话，广播更是不听了，除非现在我们节目是在 APP 上面， 对， 就完全是新的渠道。 对， 像报纸也是，完全是你每天你都可能会听到有报纸倒闭的这个消息，所以我特想知道，难道台湾就是不会有这种受到传统媒体受到冲击的这些担忧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台湾的收视群、哦 嗯、 它是非常特别的。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台湾的电视台为什么会有100多台？其实如果再加上例如 MOD、哦、包括了像有线的付费的，加起来将近500台，你可以想难以想象哦。那是因为我们分众分得非常的细，固定的人就是看固定的电视，我不会每一台都看。所以台湾的电视台有时候它是用订购的，就是比较像是欧美的形式，用订购的电视台。所以像我自己在台湾，我订购的就是像 Discovery， 像国家地理，像例如说像是 BBC Knowledge， 像这种的。那一般的什么佛教卫星台我就不会去那例如说像股市的台我就不会去订，就这样子。所以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台的原因在这里。那也因为这么多的台分众的话，靠一点点钱就可以养活他们，就这样子。那台湾受新媒体的冲击，严格来讲比中国还要来得少，甚至于我们反应比较慢。所以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无论是互联网它的成长，或者是新媒体的应用还有变化，其实中国的成长大过于台湾。台湾在这方面是落后的，我可以很严格的讲它是落后的。而且在观念上也是一样，我们台湾传统上的这些媒体的观念还是受到电视台的制约，就在分众的关系。所以你只要做一个节目一定会有人看，可是网络就不一样了。对，而且台湾电视台太方便了， 是吧？ 对，所以很方便。 哎，春雨，你有没有觉得哈，就是台湾有的时候他关注的一些点，在我看来我觉得这是个新闻，为什么非得要播？比如说当年杨宗纬去参加我是歌手大陆湖南台的那个选秀，明星选秀，哎，结果呢我看台湾电视台他在那直播，我当时觉得有点傻眼。我们等会儿再请哲青老师跟我们分享分享，还是两地的差异。等会儿我们也可以再讲讲现在台湾社会，到底还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哲青老师有什么他特别的观察？三地话新闻稍后见。 好，欢迎回来三地化新闻，我是樊苏， 我是春雨， 我是谢子清。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媒体文化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中学时候吧，大学时候也一直在看台湾的这些综艺节目， 康熙来了， 就是觉得吧，我们刚看的时候非常新鲜，天哪，电视节目还能这么做，完全是脑洞大开的这感觉。但当你长大了，你再回过头去看现在的这些节目，你就觉得哎呦，好像大陆的这些已经赶上来了。你像什么《我是歌手》啊，就各种的歌唱或者综艺节目的《爸爸去哪儿》啊，都是响当当的一些品牌的节目。再跟台湾的比比，似乎大陆已经是大踏步的在往前走。同一时间也看到有一些观察两地电视文化或者媒体文化的一些记者们，他们也发现，哎，台湾怎么这么多年还是在原地踏步呢？嗯， 其实我进入媒体圈的时候，刚好是在台湾媒体圈走向黄昏，但是能不能迎接另外一个早晨，我们还在努力当中哦。就硬体上来讲，资金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嗯， 当你手上有100万，跟手上只有10万块来做一个节目的时候，其实做出来质感是很不一样的。那因为台湾的电视台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哦。那这电视台太多的话，分散了台湾的广告资源，那么厂商愿意放进去的钱其实就固定就是这么多。台湾每一年电视台流动的钱就是这180亿，但是180亿当你分散在原来的老三台跟分散在100台的时候，其实每一台拿到的钱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将它的营运利润来讲，其实就是能够分给节目来制作的这个成本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有很多想法，就打比方，我们有很多想法，但是因为我们人力不足，因为我们花不起再多一个人请一个人的钱，我觉得没有办法这样做。那所以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是因为台湾的社会氛围里面，我认为是过于安逸。在这样的安逸里面，它缺乏了挑战。那媒体上大家都觉得说，我只要做安全的东西就好了。所以当你台湾有很多东西，就是如果你这样做，我这样做跟的，对不对？因为大家都做一样的事情，你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台湾没有独家这件事情。当电视台50台播一样的新闻，然后他说他是独家，接下来51、52、53、54、55全部都是同样的新闻，而且同一时间就出来了，因为他们没有所谓的独家这件事情，打安全牌。 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之下，大家 就平分了， 可以吗？ 对，所以这就是，就我觉得这有点苟且跟姑息。我觉得在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我们年轻的工作伙伴里面，他们缺乏了一种拼劲。这个拼劲呢，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比较，就是我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经代表台湾的攀岩界去参加亚洲杯，那后来我们在后面的决赛输给了日本、韩国。那后来我就问那个国际裁判说，为什么台湾人会输？他说很简单，台湾缺乏拼劲。对，你有杀气没有用，你要有拼劲。就是像我们在攀岩有一种地形叫 overhang， 就是悬崖板是这样子，后来变这个样子，就像悬崖一样，你要从这边翻出去的时候，有时候它是要信心的一样，你要跳出去用手去抓。可是如果你跳出去没抓，你就掉下去了。台湾人害怕掉下去，他掉下去他怕万劫不复。实际上我们有绳子嘛，我们怕输，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安全最重要。所以到最后我们所有的选手跑到那边的时候就僵在那边，他手不敢伸，他也不敢放，所以到最后因为力气用完了就掉下来。台湾目前的处境就好像我们攀在一个 overhand， 我们不敢放手一搏，就是一模一样的情形。所以大家都做一样的事，只要在像我们在一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所谓的危险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危险的，因为没有放开手去拼搏一下，你也不知道电视台他缺乏了拼搏的格局，他觉得说我就是要跟你不一样。所以台湾为什么会抱洋中伟，这事情是很可笑。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跟怪力乱神没有什么差别，他对我来看你抱这东西，我不想知道这个事情。我想知道叙利亚现在怎么样，我想知道中国在南海他然后跟越南跟菲律宾还有日本交军到底会影响怎么样的局势。我想知道欧盟如果希腊脱欧之后到底对我们生活会不会有影响，这才是我应该要关注的。 这些有市场吗？在台湾？ 在台湾其实是有，问题是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做公共平台跟教育的关系，就是其实这些事情他当你知道之后，你就知道原来他对我的生活是有影响。我觉得群众是需要被媒体来教育的，而不应该让商业机制去领导媒体，这事情其实不对的。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是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所以不仅仅是媒体人，他可能是想要领一份钱， 那个安分守己的做好自己，这样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不知道做好自己的定义是非常的大，包括你要勇于去挑战社会，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台湾的社会过于安逸。 嗯，但是好像大陆的媒体其实也是一样，也没有独家，因为所有的人报道的新闻内容都是一样的，就只能把这个焦点放在综艺节目上。 嗯， 然后很多时候综艺节目他们可能是拼个你死我活，这就会发现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安，不管是安逸的情况下还是严格管控的情况下，很多时候我们对自由可能这个追求都没有那么强烈。 大陆是在还没争到自由呢，但是台湾人包括香港是有自由，但是你有没有好好善用这份自由？ 其实我对去这观点我有一个想法，你知道，罗马帝国在统治的时候，这小历史哦，他们当时呢，不要让民众将他们的焦点、视觉焦点放在政治上，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不要让民众就 拼命的放娱乐节目，是吗？ 不是，当年他很简单，他开放竞技场、斗兽场，多少是免费参观的，而且做好，这多少其实国家出钱的，我开放100天、200天、300天的竞技场，让大家免费来参观，用血腥杀戮的娱乐让大家来忘记，你应该把你的视觉焦点放在政治、经济跟内政上面。所以这是一个方法，所以这种方式不仅仅是罗马，其实你从历史每个角度他都做过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来讲，我不好意思这样批评，可是我觉得就是透过娱乐去模糊掉你的专点，他制造一个你是平等跟自由的假象。嗯，但是当你真正勇于去冲破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你们的社会框架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限制。嗯，对。 哎，刚才哲青老师说台湾年轻人没什么冲劲，但是有啊，你看学院里面是吧，多少学生领袖冲上街头，包括反媒体垄断，也有很多人走上街头， 是 这个不是吗？ 这个是，但是它并不代表全部的学生哦。那我认为，我自己现在认为就是，当然学生站出去这样的，还有他带动了，或者是他让香港的学生，让其他地方学生有了启示，哦，这是一件好事。但是他并不是他一个人就代表台湾全部的学生，大部分来讲，我讲一个最好笑的例子，因为我后来回台湾的时候，我在大学任教过一阵子。嗯，在台湾的学生里面，其实他们是因为从小到大都被安排得好好的，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哦，他们觉得就是说我只要来，然后时间到我就有学位，所以他们在台湾的阅读环境里面，他们其实是没有这么大就向前的驱力就往他们。但是当我接触到中国学生的时候，我很讶异，中国学生是很会发问的。 嗯，你在大学里有机会接触到从大陆过来的交流生是吧？ 很多， 留学生。 那这些学生很勇于发问，而且他会挑战，他会挑战权威，他会挑战老师。那这些学生会激起我们教学的热情。那反而是，如果你看过台湾的媒体就知道，说很多大学的老师，他看到下面的学生在睡觉，在滑手机，在吃便当，他觉得我这堂课我只要这样过了就好了。我讲一个很好笑的例子，我一个朋友他在大学教音乐，他名字叫焦元溥，他就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乐评人。 嗯， 然后他有一次他收作业，期末作业就学生交来，结果他发现学生里面有一半的是从网络上 copy 老师的作品。他问他说，你自己写的吗？说我自己写的。他说你知道是谁写的？我不知道，就是我写的啊。说学生说是他写的，不是，这是我写的。 这个可以吗？这个，在香港零容忍，可能被开除。 对，但是问题就是台湾的学生在这方面他们没有被好好的教育。 嗯， 那这个并不是全部学生都这样的，但是它凸显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其实它有很多问题正在形成。哦，所以我们要从这些小地方去了解，就是说其实台湾在繁荣进步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下面有许多的问题正在酝酿。哦，那所以我是希望透过媒体透过很多东西去让大家发现它。 嗯， 对。 而且吧，咱们三 D 之前聊过很多关于台湾政治啊， 对， 青年人文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当时阿里巴巴马云他不是去台湾开讲座吗？ 对， 是吧？一个很盛大的演讲，并且说要带多少的启动资金去帮助台湾年轻人创业。但是我们觉得这好事儿啊，多少人想搭上阿里巴巴这个顺风车，哎，但是想不到台湾人反弹很大，都觉得你这个就是来统战的，是不是？ 其实台湾不知道大家可能没，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数据，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明年又要选领导人，要选总统了。 对。 那在现在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多民调会出炉。那最近有一个民调让我非常的关注的是，在6月初的时候所公布的， 它上面讲到就是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有多少， 香港也老爱搞这种 对对对、那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有多少人、现在在台湾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有 3.5%，然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超过70%，同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跟台湾人的只有20%左右。那这是一个讯息，因为同一个调查在5年前、在10年前，这个比例不是这个样子的。 对， 也就是说，台湾为主体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台湾已经形成的主流， 对， 而这主流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当中国的资金也好，当中国的这个企业要进入在台湾的时候，会引起这样子的反弹。我觉得这个不管在哪里都一样。对，那其实我自己的看法讲，对于马云来讲，商人是无国界的，只要哪里有人才资金投入，能够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就是他们想追求的。那当然后面所带来的，无论是社会的或者国家所带来其他的这个好处，这是另当别论的。可是就马云的角度来讲，我可以理解。但台湾的这些就是他们不管思考很多事情都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那这些政治意识我认为也是阻碍台湾向前进的一个最大的力量。 就一切都翻政治化是吧？ 对， 跟香港很多时间也非常像。但是如果真的是您接下来如果还有机会面对更多的青年学生，如果眼前就摆着很实际的去大陆工作或者发展的机会，你会给他们什么具体建议吗？ 我觉得这是在台湾的环境来讲的话，其实或许应该到一个更严苛的、更具有竞争性的。台湾的环境它当然有竞争，但是如果你要感受到更严苛的就是的这种工作模式的话，我觉得到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台湾的年轻人应该更勇于跨出自己的岛屿，挑战未知跟陌生，因为这样子才会让冲撞自己的观念，让自己理解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需要什么样的力量。那么在这样成长里面，我们才慢慢挖掘自己，你会发现原来我对自己或我对自己的工作有什么样的贡献。当你就处在一个圈子里面，一个安逸圈里面的时候，其实不好的。我最后用一个很简单的隐喻，就是生物学上的隐喻。生物学有一个隐喻叫岛屿生态，就以前的发现在国家公园里面哦，就是以前从步道走过去的时候，对不对？猎人的气味会将这个步道两边的昆虫切开来，这个虫因为人的气味它不敢跳过去，然后这边的也不敢过来，所以它就各自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呢进行交配，它们产生了后代， DNA 都有很强烈的问题。所以当你的思考，当你的新闻模式没有跨出岛屿去接受挑战的时候，就好像思想上的近亲交配一样，到最后只会生出畸形跟不健康的孩子。所以我认为就是需要外界的刺激，到哪里都是必要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哈哲青老师。 对， 尤其是最后那段忧患意识，我不知道现在在台湾社会哈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我觉得给我们也是有一些启发的。 都不管是现在香港的青年还是大陆的青年，都应该要有这样的意识。 嗯， 很多时候都是固步自封，把自己框在这个小圈子里。 没错， 真的应该出去多走走，多看看。 当然，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哲青老师走过的和他经历过的和他思考过的更大的世界哈，其实哲青老师写的书，我们要强烈的在这儿跟大家推荐。 对， 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怎么样可以最后获得哲青老师这个亲笔签名的书，可以再留意我们的官方 微信。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哲青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樊叔，谢谢春雨， 谢谢哲青老师，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 再见。